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今天我们三地话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我们今天给大家放的这首歌非常的熟悉，为什么要放这首歌？等一下告诉你。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词的时候会非常容易的想到邓小平， 没错， 今天8月22号刚好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 对，这首歌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这是一个回忆我觉得 是。 但是呢，其实很多80年90年甚至是10年的人，如果说了邓小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可能是教科书上的一些条条框框，是一些文字上面的叙述，但是并没有很真实的感受。 我们其实对于邓小平理论啊这本书的话是比较熟悉的，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很多理论要去背要去实际，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邓小平本身这个人物来说是不是特别特别熟悉，以及他的生活当中究竟是怎样的，其实我们是模糊的一种概念。 嗯，因为他在去世的时候是1997年2月份，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还很年轻，盛伟我相信你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学校呢，然后就是广播里面播着哀乐，然后电视里面会播着那个悼念的仪式，每个同学到学校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做一个白花戴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呢我们大家都要默哀，进行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于一个领导人的一个缅怀。 是没错，当时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我们对于邓小平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可能没有上一代人那么亲切，或是感觉那么强烈。那他们的确对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感情，那这份感情可能寄托于这种文艺作品当中，有的是歌曲，有的是影视剧。那最近有一个影视剧又非常火哈。 嗯，这部电影视剧的名字叫做《历史转折当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在8月8号开播以来啊，就是听到了很多很多的赞扬声。这样，我们首先来听听这部影视剧的一个 trailer， 它的一个预告片。大家从声音的一个角度，先来看看这部电视剧为什么受到了无论是60后、70后，甚至是80后的一个追捧。 出演邓小平的演员马少华表示，接到角色压力大，自己天天睡不着觉。而导演吴子牛则称，该剧将打破伟人塑造的脸谱化，让观众更零距离接触邓小平的世界。 毛主席逝世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党永远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我被囚禁在这个地方，无所作为。 请叶帅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迅速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 我奉中央命令，从现在起正式接管广播电台。 在国家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郑重呼吁立即恢复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 小平同志，你到底在哪里？ 总理做的治国，治国没有能比得上邓小平的。 今天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我正式建议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这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会分开。 孩子们呢，我还可以干20年，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邓小平的最新的，他就相当于传记电视剧的这样的一部影视作品，叫做《历史转折》当中的邓小平啊。这个宣传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宣传片的所描绘的电视剧，它的时间的跨度是到1976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里面。我看到这部电视剧出来了以后，有一些外国媒体对他有一些评价，就说啊，中国老百姓很震惊，居然讲了一些就是历史上还没有一些明确的定义的一些事件，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那个现在的一个言论自由，或者是关于一些历史的没被定义过的事件，现在正在慢慢的公开化，或者是更加的开放。那有一些观众也觉得，像中共现在放松了对于这些敏感时期的一些电视剧的一个严格管制。 这个电视剧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大胆的，而且呢，它会跟以往的电视剧相比的话，它可能打破了伟人塑造那种脸谱化的一种趋势。那他呢，以这种亲切的感觉啊，零距离的去展现这个邓小平的这种生活的轨迹。也刚才我们听到宣传片里面有一些偏情感化的一些语言状态，就是他跟孩子说：“我还可以再干20年。”对，这种生活化的东西可能会更加感染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可能会更加吸引别人去看。 刚刚盛伟说到的一个脸谱化，也是我们现在如果脑子里面一回闪过来，对于邓小平他的所有的一些事迹啊，比如说你像南巡啊，你说发展经济特区啊，或者是一国两制啊，这些字眼的一个最浅的理解。但是我们两个来说，邓小平肯定是不够这个分量，所以我们要找到历史的亲历者，包括是历史的研究者，来说说看对于邓小平他们的一个感觉，包括历史的一个评价和对他的一个定位。他的三起三落，他之后的一些留给世人的褒奖也好，贬奖也好，到底大家是怎么样来讲述这样的一个历史领导人。我们今天找到一些比较中肯的答案。好，休息一下，三 D 化新闻正在继续当中。 爸爸，照相机又没电了。 这块可充电电池要报销了。 那我拿去回收吧。 等一下，我们不要有头没尾，要用美纹胶带把可充电电池的正负极端子封上，或者用小胶带包好才拿去回收。 明白了。 做回收要有头有尾，可充电电池做好绝缘才回收。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站 www.epd.gov.hk。 好，欢迎回到三 D 娱乐新闻的现场，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今天我们讲到邓小平的110周年的诞辰的一个纪念啊，空树是没有任何的凭证的。今天我们首先是邀请到了历史的一个亲历者，他是港英政府时期的立法局和行政局的两局议员，他曾经参与过中英谈判，曾经亲眼见到过邓小平，那就是李鹏飞先生。我们来听听较早之前的这个访问。对于邓小平，其实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对于他是没有什么感情，或者是没有什么认识的，是一个非常脸谱化的。如果您要给年轻人介绍的话，您是怎么样评价他的历史地位，还有他这个人？ 这个邓小平先生啊，他是一位非常传奇性的近代人物，因为在文革啊、毛泽东时代了，他已经给毛泽东贬了3次，就3次都会回去北京。这个原因是很难讲，大概是因为那个时候周恩来保他吧，总理保住他，认为这个是人才嘛。因为邓小平自己本身呢就不太讲话的，他喜怒都可以写，就是比较直爽的人，比较现实出来的人，显示出来的人， 喜怒显于色。 对，他不高兴的事情就不高兴，所以我说他三下三上啊是不容易的。那么中国近代史中间呢，邓小平第一个提他，那个时候六小七也提及过，六小七很不幸就是死在监狱里面了。这个邓小平呢是跟随他的意见，就中国一定要改革开放。他只有去过美国一次，那个时候他刚刚当还是说副总理的， 去到美国了，看见美国的情况，回家去啊，他就要改革开放。 嗯， 说我们不改革开放，中国没有前途。那下面就听他，在我们中英谈判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人都跌眼镜啊，连我在内。 您也参与了前期的是吗？ 这个谈判呢、啊，因为我当时是立法局香港立法局的委任议员， 是 这个其实。香港前途的问题是港英政府搞出来的，因为当时为什么这个情况，就是更加了解邓小平这个人呢？当时的情况呢是，大家都看见中国文革以后不久，贫穷、专制，人民没有发生的机会，全部都穿一样的衣服，一样女性全部是同样的发型，我们看见都害怕嘛。所以呢，认为这个港英政府提出来了，因为是新界租约的问题，所以他有发挥，就是邓小平有发挥的这个机会了。但是当时呢，不是中方提出来的，是因为地产商啊，因为那里79年的时候了，就剩了18年了，这怎么办？这香港的前途怎么办？你买地有没有人买？尤其我们大多数的土地，90%的土地都是在新界嘛。所以这个问题啊很难解决，所以当时啊是港督去向这个邓小平提出的，就是其实啊就有点逼他做决定。那么邓小平讲了几句话，对港督也是这样讲，说是97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全盘收回来。所以后来呢，我也有机会参加这个80年的10月1号啊。10月1号他请了我们一大批人，有夏鼎基，我们的那个时候的政务司司长，带队了去见赵紫阳，看这个邓小平呢是阅兵典礼35周年纪念。所以他呀，我觉得他这个人呢是不记仇的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为什么就是你看了，当80年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钟世元带了邓连儒，带了李国威去北京访问，啊，他很不开心， 嗯， 很不开心。钟世元他说这个事啊，孤城夜市，啊，谈的时候也谈得不高兴， 嗯， 说主权换治权，香港人的担心，他说你叫香港人放心吧，所以对钟世元的印象非常非常的不好， 嗯， 但是有请他上去啊，还有啊，他也没有就是。朝委、七朝委员会、港事顾问，什么都给钟世元了，希望他帮助这个97年的成功过渡。所以我说，这个人如果是不喜欢我们这批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话，他不会邀请上去的嘛。很现实、少说话的人。还有一样，我最记得邓小平的事情呢，就是王华是外长，耿彪是国防部长。 嗯。 当初这个时候啊，他们两位因为香港很怕解放军，就去问香港有些商会人士啊，接触的人士去问，这锦标黄华就说：“哎，我们不会驻军的。”怎么知道邓小平知道了以后，对着传媒讲：“王华、耿彪胡说八道。”那他没有什么大权，但是他一说啊，就是真的一锤定音了。 嗯， 啊，所以你也不要逼着我。我最清楚的事情是 Margaret Thatcher 去中国访问，得了刚刚打赢了福岛，你这胜利的国家啊，这个领导人比较气焰比较大的啊。 撒切尔夫人本来这个气势也是比较的厉害。 哎，不过打赢福岛他信心十倍。 嗯。 所以准备是跟邓小平说啊，他跟邓小平说香港岛是永远是我们的。 嗯。 跟南九龙新界租界我们可以谈。但是那边那一边呢，就是我们现在永远是 ceded territory， 就是是我们英国的，殖民地， 属地，嗯， 哎，殖民地。这个邓小平啊，两个是另在说了。后来他谈完了以后呢，走出来，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啊，下楼梯的时候啊，就跌了一跤， 就 大使啊，Percy Cradda 就是赫德利啊。 嗯， 去扶他一下下来，那后来他下了台以后有机会来香港， 那邓连余跟我请他吃饭，我们坐在旁边还有别的议员都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嘛，我说你是不是看不见人民大会堂为什么看这个楼梯跌了一下？我说对中国人讲这个前奏曲不太好啊。在人民大会堂， 您直接问他吗？ 我直接问他，他的回应是这样，他说我没有想到邓小平是一个非常非常脾气大的这个领导人，小矮个子，所以他在那想为什么他骂他两件事情，他在那想下一次跟邓小平见面的时候只有怎么样会招，想象一下就越想越气，就一下摔下去了。那其实邓小平跟人怎么讲呢，他因为福岛战争刚刚完毕嘛，英国赢了， 对， 也是在这个问题，就是领土的问题嘛。邓小平第一句是中国并非是阿根廷啊，第二我不能做李鸿章，跟着他说你如果不谈判那就逼我收回，我说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也是香港的港督，地产商很担心，其实是地产商透过港督去问的，那所以呢他说你如果要谈判是安排这个谈判可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就不敢跟你开战， 很强硬。 这么一说气死这个刚刚气死马国泰去了，他说这是一个小矮个的入啊，就是入这个就是英文是入，就是很没有礼貌的人，就是意思就是对着他的怎么样 有点粗鲁的， 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在南下吧，南下的时候跟住说是深圳的人谁阻挡开关谁就是中国的罪人，因为那个改革开放下面虽然说改革开放下面的人也不太懂怎么样改革怎么样开放怎么样对外资的投资，这全部都是不是社会主义应该做的事情吧，所以他是很一个沉默寡言，但是我相信他的思维啊是很厉害的人，所以他对这个香港问题啊是逼他出来表态的， 小个子里面有大能量哈。 哎，他不太，我都说不太开口的，不太讲话的，阅兵的时候也就是 standard 了，就是标准的几句啊，同志们你好。同志们辛苦啦，那么 有口音的， 有四川口音。 我很想知道，其实，在就是您是作为港英政府时候的立法局、行政局的两局的议员，您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港英政府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那您对于像邓小平这样子的中国的领导人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的呢？ 我觉得中国是需要在改革开放这个问题和是说中国漠视这个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是需要强势的领导了。我并不是批评以前的领导人，还是批评别的人，但是你没有一个人家尊重的人物，怕的人物没有用的。尊重的人物就是中国的领导，他所作所为是为真的一心为中国办事。 李鹏飞先生最后用了一心为中国办事这几个字来形容邓小平，我们刚才自己在休息的时候也互相有聊过关于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其实对于邓小平来说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他们直接就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受益者，就相当于经历了这一个转型期，跟之前的这个中国的状态是完全发生了一个变化的。 没错，当时呢其实包括这个恢复高考，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哈，他们真的是第一批的受益者，那他们感受到那份不一样的公平，或他们重新可以来选择他们的人生道路。后面的话呢，很多我记得父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可能80年代末的时候开始经商哈，很多人都选择经商向海，那种选择其实也是跟当时 时代的变化， 对时代的变化和政策是有关系的，有直接的关系。 您刚才有没有看到，就是李鹏飞先生也说了，邓小平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但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一个执行到最后的执行力度和他的这个智慧相结合出来，就让中国那个时候就比较弱势的一个国家，在像英美那些强硬国家 面前是不感到害怕的。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感触，绝对就是一个领导人的范儿就出来了。 对，那种强势的一种态度，以及 而且， 他会比较务实，我觉得。 对，对于现在他有一句名言叫做那个猫论嘛，黑猫白猫，不管抓住是不管。哎，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的就是 好 猫。好 猫 到现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大家老是把它拿出来用。那其实跟现在的改革又有哪些的契合点呢？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要采访几位，都是在现在的这个改革，包括历史的这些邓小平的他的改革历程当中有研究的一些人物，他们的一个说法，基于历史，相对来说也比较的中肯。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三 D 华新闻正在继续当中。 Thank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一点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的现场，我是燕婷， 我是盛伟。 嗯，今天我们如何来纪念邓小平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纪念他诞辰110周年。刚才听到了这个历史的亲历者李鹏飞先生，飞哥，我们亲切的叫他飞哥。他说到在邓小平的小个子里面爆发出大的能量，有很大的执行力度和很好的一个伟人的智慧。那邓小平其实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国的国家主席，但是他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几乎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是中国的最高的领导人，也办了很多事儿。然后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下面几位。首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在评价邓小平在这个现代化的道路上的一些贡献，还有他留给当前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些遗产在哪里，我们来听听看。 邓小平是一位改变了中国航向的巨人。 嗯。 他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引领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征程。从过去的以政治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着力发展经济，这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可以说他的确是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的人。当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邓小平他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但是我认为并没有完全找到现代化的道路。 为什么这样讲？ 也就是说仅仅靠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现代化它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仅仅是这个经济而且还有社会司法、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果不能够进行全面的改革经济必然会走向权贵经济的经济必然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是腐败也高速蔓延所以仅仅靠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也必然会堕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终你的经济也没法发展，因为腐败蔓延，因为维稳这个压力太大等等等等当然邓小平作为一个伟人，他并非没有看到这一些。他在80年初80年代初的时候发表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这个改革的文章中，就详细的谈到了现有的政治制度的弊端，他也曾经着手想进行改革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因素而放弃了实际上邓小平他还是有远见卓识的人，只不过他认为在他那一代只能够进行经济改革，这是他后来的观点在他那一代人只能进行经济改革，他 不能够完成所有的啊，能够促成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这个事项啊，有些事情需要后来的领导人去完成，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接下的一个历史的重任啊，也就是说他既要改革经济，特别是要改革过去所形成的权贵经济由于缺少民主监督，缺少真正的法治所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他要进行司法改革要进行政治改革还有其他的各种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否则光靠国有企业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的实现现代化的，即使实现了现代化，那肯定也是一个畸形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历史上我们曾经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靠政治上的集权，然后经济上实现了某种高度的发展，就像前苏联就像曾经的德国等等那是相当危险的中国要实现的肯定那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综合性的现代化，所以历史的重任就落在了习近平的身上我希望习近平总书记他一方面能够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事业沿着邓小平的现代化的这个方向继续往下坚定的走下去另一方面要找准现代化的目标要真正的为中国找到现代化的目标把中国带向现代化之路，这个现代化之路实际上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改变2000年来遗留至今的秦始皇体制秦始皇的政治制度这种郡县制的这种政治制度这个只对上负责的这种郡县制的这个制度要改变为官员对下负责只有改变秦始皇的政治制度才能够改变经济中的权贵经济现象，才能够改变这个贪腐的现象才能够建立现代国家制度。 您觉得邓小平在他的这个领导期间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他没有完成的一些事业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吗？ 对，就邓小平他只能够完成把中国引向经济发展之路、经济繁荣之路 但是经济艰辛 他所做的 经济先行是一个必然的，在那个时候必然的一个决定吗？如果没有就是邓小平所领导的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些改革，您觉得中国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那没有这个经济改革呢，当然就是这中国是贫穷落后在世界上是几乎没有什么地位 朝鲜那样子 虽然很多人称赞改革开放这个之前呢，也有人称赞说那个时候的巨人怎样改变了中国，但实际上是一个令人不堪的中国只有邓小平他是把中国引领上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过去我们中国是走了弯路就走的是那种政治上集权这个经济上计划经济文化上这个也是大一统这样是偏离了现代化的方向，偏离了人类文明的方向。而邓小平呢试图把中国引领回归一个现代人类文明的方向当然由于这个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那一代人只能做到那一点，就是经济上先行他认为先把经济上搞成功了那其他的都好办当然现在看来他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呢又很难完全行得通 因为这经济上搞成功了，你缺少政治上的保障、司法上的保障等等，这个经济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权贵经济，很有可能就是国富民穷，很有可能就是巨大的分配不公和严重的腐败，这方面这个邓小平也许是没有想到的。 嗯，那现在看来，我们现在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和邓小平那个时期的现在也面临着一些全面的改革啊，跟那时候的改革有哪些历史的契合点呢？ 当然都需要解放思想。 嗯 啊，邓小平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先引导人们解放思想，然后才有了改革开放。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对很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放思想。还认识不清，还不能够达到应有的现代化的高度。我们的这个思维受到了严重的局限，所以我也曾经提出中国要进行新的这个思想解放。比如说在对待所有字的等这个方面就需要这个思想解放，就需要加深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还有怎样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当是具备哪些条件，经济上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社会上的，怎样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现在的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过去在邓小平时代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个时候没有经验，也对世界这个现代化的规律缺少认识。但是现在恐怕不应当是这样，现在不应当再是摸着石头过河，应当对现代化有一个顶层设计。 嗯，现在我们在回顾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产也好，经济遗产也好，或者是他的思想的一些启发也好，您觉得有哪些给现代的这些改革或者是现在进行中的一个中国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呢？和启发？ 最宝贵的遗产，用官方的话说呢，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非官方 这个也对。嗯，我刚才说了这个解放思想， 这个肯定没错。 实事求是。 嗯， 这个实事求是那就是让人民富裕起来，而且呢，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当地的情况，先试验后推广，先搞一些特区，然后再推广。那我们现在搞政治改革也可以这样。搞个特区这个试验，如果成功了就推广，如果不成功换一种方式再来。我觉得这就是邓小平的做法，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这个做法。这个你刚才说这个非官方的这个 您个人的观点吧， 重要的这个重要的遗产就是他的一往无前的精神。他的不墨守成规的境界。现代化你不能够墨守成规，当然我们也同时又要尊重一些客观的规律，客观的规律你是不能够超越但是新的一代人他应当这个有自己一些新的认识，加深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不能够墨守以前的领导人他们的看法怎样才能够实现中国的强大，怎样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新的领导人应当说他们有更多的实践的经验他们有更充分的理论的知识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那么他现在应当有新的举措。 好，我们刚刚访问到的是胡星斗教授，他同时也对这个土地改革有着很深入的一个研究和一个了解，所以刚才从他的这个角度完全是从一个经济相对来说比较深入的一个分析。那他其中也说到了关于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他最后说是一往无前，不守不墨守成规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我记得以前我们 U-Radio 在采访傅高义先生的时候，他也说到，他说如果邓小平活在现在的话，首先要解决的都是现在的改革当中的腐败的问题，他会用一切严厉的措施来杀鸡儆猴，然后不断的来试。所以从这两位的提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眼中的研究的邓小平是一个强硬的而且有非常有执行力的人。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访问呢，是来自李银河女士，她也是很著名的社会学家，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样来形容邓小平的。 李银河教授你好，您之前在1982年去了美国，那么之后呢回国任教，去美国的前后您觉得中国的变迁大吗？ 变化很大呀，当然了，它主要是和这个前30年这个简直是完全是两个时代嘛，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全都有特别大的变迁。 变迁当中邓小平起到了一些作用，那您觉得他的历史地位怎么来去评判？ 是他是一个伟人，真正的伟人。说起来就是他的话是很直白的，就是黑猫白猫论嘛，是吧？其实他这个黑猫白猫论大家都觉得也没什么理论，也不严肃，就这么一句话，可实际上呢他这个我觉得意义特别重大。黑猫白猫实际上啊，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就是我觉得邓小平最大的功劳就是他在从80年代开始在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 您觉得他未完成的事业还有哪些？ 我觉得他未完成的实际上是，我觉得经济上做的比较好，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就没有完成，就是在这经济上整个这个大家有目共睹嘛，是吧？就是把中国搞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第二，有一个好像世界银行估计到今年年底就要跃升为第一了，就是经济总量第一，这个经济上真是没得说。但是我觉得他未完成的是政治上的改革，就是我们在政治上怎么样把那个就是让国家变得更民主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路子还没有找到。 当我们考虑一个人物在历史的重要性的时候啊，就会这样来思考问题，说把它摘除掉，就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社会现在又会怎样？您会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人物，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于历史的作用哈，这个到底应该怎么评价？我觉得实际上是时势造英雄的，就是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话，那可能也会出来一个别的领导人。然后因为当时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国家已经到了那个就那个时势已经发展到那种非变不可的这个情况了，但我们很幸运的有这样一个人物出来，把握中国现实把握得非常好。 用一句话来形容邓小平的话，您会怎么来形容他？ 我会说他是一个直觉的天才。 欢迎收听 U Radio 的3D 化新闻，我是盛伟， 我是燕婷。 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关于李银河教授的采访啊，他提到了邓小平是一个直觉的天才哈。在接受昨天采访的时候，其实我在思考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今年呢其实是一个新改革的元年，正好是两个36年的这个交汇点。那么改革开放的第36年和距完成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建设第3步走呢还有36年，在这样一个节点当中呢，我们正好今年用通过 看到很多媒体以及出版社啊，出版了邓小平这个时代这本书，那通过各种途径来去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那么当中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他有一些未完成的事业，那么其实对于他未完成的事业当中啊，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肯定会在今后的当中呢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去帮他完成。那么其实发现2004年胡锦涛的讲话和2014年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其实对于邓小平是有一些增加的一些评价，就是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以及把原来的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改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那么就说明这里面的主要两个字，就说明了他可能未来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空间会帮他未完成的事业的。 嗯，好，那我们今天刚才也说到了U-Radio 以前采访过傅高仪先生，也是研究邓小平的一位美国作家，但是他的中文是非常的好啊。我们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来听一下傅高仪先生在讲到邓小平关于香港方面的50年不变这样的一个话题，他是怎么说的。 我给你一个比方啊，有的人问的那个香港50年以后啊，应该那个也会不会有一国两制和继续吧。他说我当时也没有生，已经去世了，你也可能去世了，我要让那个下一代的人呢，他们的知识理解可能是比我多，让他们决定吧。所以那个我认为他理解，虽然他考虑了前途啊，他很多美国人呢，那个总统啊，要是你问那个前途你怎么做，他考虑是一两年后的前途啊，邓小平考虑的是50年后的事，所以他的确是有长期的那个看法，但是他也了解很多那个具体的事，没办法了解了。 好，刚才说到的这个50年不变，我们也听到就是傅高仪形容下的这个邓小平。其实我们知道香港人啊和这个台湾人啊对于邓小平的一个感情，我非常想知道，作为一个内地人，我非常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了香港的编辑哈森，包括佩芬来自台湾。香港对于中国的感情在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出来之后一定是有一定的波动的，所以像当年的邓小平南巡这样的一个举动，您觉得哈森，您觉得会有什么样，对香港人有什么样的冲击吗？ 对香港人来说，对邓小平最主要有两个很印象比较深，或者是影响性比较大的一些事件，是比较记忆比较深的，都是当时候他跟英国在谈判的时候，就是当时候呢，英国跟中国的谈判就是说要用这个主权换治权的一个方式，就是将来就是香港归还之后，就是中国保持香港的主权，但是治权就留给英方。当时候呢，就是英国的大学夫人就跟邓小平在谈判呢，就是当时候呢，邓先生他就坚决表示肯定要收回香港，这个对香港人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另外呢，他就是刚才那个访问当中呢，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50年不变的那个概念。到现在呢，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人就是有一点忐忑，就是说觉得香港好像变了，开始去怀念就是邓先生这个50年不变的那个承诺。但是就跟刚才的专家就是傅高仪说了，就是其实邓先生呢，当时候说50年不变呢，我们呢跟一些学者分析都认为，当时候邓先生是想安抚就是香港人，因为当时候香港人就比较担心将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回归之后那香港会跑什么方向，当时候就邓先生就承诺就是50年不变。当时候我还小，但印象没有那么清晰，但是到现在呢，就回头去看这个概念呢，50年不变，但是现在 马照跑舞照跳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马照跑舞照跳只是是现实了，但是有一些好像香港人的一些心态都变了，或者是一些你刚才说的是娱乐，是一些生活像一些小的事情，那当然是不变了，但是有很多想法啊，或者是香港人面对的情况都是有一些 改变。比方说就是最近几年就是我们跟内地的朋友就是多交流了，就是很多内地同胞过来也很多冲突，那香港人呢的心态就是有点矛盾，就是面对这个情况，有时候比方说现在做生意的比较欢迎就是这些所谓的改变，但是一般的市民他们能不能接受呢？他们面对着内地同胞过来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冲击，就有一些感慨，所以五十年不变，就香港人就真的很有不同的看法。 您觉得是不是哈瑟是不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想到，香港的人都没有想到内地的影响有这么大。因为傅高义的采访里面，我们采访傅高义的时候，他也说到了一句，他说如果邓小平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他没有想到竟然大陆对于香港的影响比他想的还要多。 对啊对啊，因为我其实很容易了解的，就是当时候的那个政治环境或者是生活环境也跟现在也很不同。当时候的邓先生肯定不能预测就是现在香港会变成怎么样，还有就是香港跟内地的朋友就是多交流的时候的那个互动会变成怎么样。所以呢到现在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看法，就是说有一些年轻人说突然间想到就是当时候的邓伯伯说的一个概念是五十年不变也不错，因为现在好像面对哪个变化就是不能够接受。那所以今天谈到这个议题，我就想到就是最近跟一些年轻人或者是朋友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那台湾呢？ 台湾人的感觉其实老实讲对台湾人的感觉不像香港人这么深刻，因为香港其实你在任何街上大家都至少都会讲五十年不变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话是从邓小平口中讲，可是对台湾人他就是一个大陆的领导人没有那么狠，而且在包括两岸之间的这相处当年的资讯不是那么的开放，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人，可是我这一代稍微好一点，可是我觉得他对他就是大陆经济的这个作为上，我可觉得可能对台商这一代这一群人先到中国大陆这群人是比较有感觉的，可是在两岸上面你说现在普遍大家台湾人会对邓小平他为台湾设下了一个一国两制的样板，因为大台湾人都会知道其实你说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样板其实是给台湾作为一个收回台湾的一个模型，对，那当然现在很多的争议。另外呢最大我觉得一个非常正面的贡献就是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因为两岸你说之间这个，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是蒋经国在，他们两个因为曾经在苏联曾经是同学，我觉得他们两个的交往就邓小平跟蒋经国之间也其实也有一种互相了解的一个交往那种感觉。开放老兵探亲真的是两岸之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到包括现在两岸可以走的就比较亲近上，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象是两岸分隔那么久，那些老兵曾经是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内战的时候我们打仗的，可是他们的很多家人都在大陆，所以在开放的时候那时候两岸破冰的那些老兵回到乡就到家里去见面的那些哭啊什么那些画面，其实在我这一代就是留下很大的深刻印象。可是我觉得跟香港比较不同的是邓小平所面对那个台湾的那个时代刚好是台湾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的时代，接下来就是台湾本土意识高涨，因为蒋经国其实他曾经讲过蒋经国可惜死得太早，因为一个可以跟他有同样的乡愁可以了解他的人走得太早，他接下来面对的是李登辉，是高涨的台湾意识， 对， 所以接下来的台湾问题就会变得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处理。可是香港我觉得应该说我刚刚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台湾比较像我们曾经是兄弟，可是现在的阶段 就是因为一些事情而分开， 现在的阶段在于我们在讨论其实我们可能真的不是兄弟，就我觉得现在在可是香港比较像是我们是父子，我们确立的父子关系， 母子吧， 可是或者是母子，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母子的相处我们可能 出现了问题 、我觉得这跟香港之间 孩子被收养了 一个大 你刚才说到老兵的这个开放老兵的这个打的是一张情感牌，但是你要知道邓小平如果在世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在外交政策上很强硬的，当然台湾是被大陆看作是内政的。我记得他在见卡特他在是卡特吧，卡特总统美国总统的时候，当时他说过，他说台湾的这个事情啊，他说对于收回是非常有强烈的这个信心的，所以我不知道台湾领导人有没有设想过，如果邓小平活时间只久一点， 回到2000年这样子的，或者是2000几年这样子的，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其实我觉得看了一些过去的一些可能专家写的一些资料，我觉得邓小平自己，但我不能觉得是他，可能更多觉得台湾可能会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因为收回来嘛，大家是同源、可是我给台湾比给香港更大的空间，像台湾是香港是50年不变，可是我对台湾是100年不变，甚至你说在一些文献里面，他曾经跟一些人也讲过说，可能可以给台湾完全的，也许你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你可以有任何的，那只是我们就是一个中国， 在一个框架之下， 所以他给台湾设定的是这个样嘛，可是他给台湾很大的空间，我相信对于邓小平来说，他可能真的认为，也许看到香港这个成功的一个一国两制样板里面，那台湾可能也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可是我刚才讲到，因为他面对的台湾的时代刚好是民主发展这个起来跟本土意识开始高涨的时代，所以现在问题就没那么简单。 我也同意，真的现在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如果台湾就是现在看了香港面对着那个局面，可能的看法就不同，因为当时候就跟佩芬讲的，就是当时候可能台湾看香港可能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但是现在不是说香港不成功，但是香港的矛盾真的很重，所以呢就是最近我们的观察就是台湾的对香港或者是对中国的看法就是比较留意，特别是香港那个普选的那个进度是怎么发展下去。 其实我追问一句，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以前那个年代是强大很多的，无论在经济还是外交各个方面，但是为什么现在处理这些事情反而更难，是因为没有像邓小平这么强硬和有说服力的领导人吗？ 这个问题让很多人都沉默了。 其实我说在我们去年你去访问很多台湾政治，他觉得台湾民众是需要买新的，收你的心，所以其实你发现这几年其实中国大陆他用的方式其实已经不是你说当年九六年之后可能还是很多的武力这种觉得我们不惜打下来，可是现在其实更多的是我让利给你，我让你希望可以让你的心可以归向我，可是我觉得 心悦诚服。 对对，其实应该不是说强硬不强硬，因为时代真的不一样。 对， 你说中国不一样，其实台湾也不一样。 是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领导人是不是强硬，因为现在人的想法又不同，就是可能现在还比较资讯比较丰富，就是比较复杂的想法比较复杂，不是领导人说硬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状况这个跟以前就是有点不同的，真的。 好，我们今天做了一集节目来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啊。刚才综合了无论是连线的嘉宾也好，包括我们这个场里面的我们在香港的台湾的这个朋友，各个角度都进行了一些讨论。我觉得无论如何，不管他的个性是怎样，这个领导人的个性和智慧啊，他都给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我们80后90后有些甚至是可能都不知道他名字的一些小朋友们一个启示。就我用他最后用他自己说的这句话作为今天的结尾吧。他在87年的时候在会见客人的时候，他有一个自我评价，他说我是邓矮子，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我觉得从今天他的各方的一个言论都看出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燕婷， 我是宋维， 再见。